观明察，知世入月，单刀赴会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，先给我办定亲礼。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 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允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姐其中问， 扔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贾母到清虚观做道场祈求平安，荣府上下好几百人全来了，这么多人聚在庙里显得非常忙乱。今天假设贾政有公务在身，谁也没来，管事的当家人是贾珍，因为他是贾家的掌门长孙，家族中的事都该他负责。贾珍的父亲贾敬一心修道，不问家中事，对他缺乏管教制约，那贾珍放荡不羁，吃喝嫖赌都会把家里事管个乱七八糟，有些事交给他儿子贾蓉。今天贾母到关中打教，他负责指挥调度，他哪行啊，闹得晕头转向，手忙脚乱，拿他儿子撒气。他儿子贾蓉是个小滑头，早就跑到钟鼓楼里乘凉去了，他叫家人把贾蓉叫过来催他，就是羞臊羞臊他。贾珍说一句叫家人重复一句，贾珍说你问他，爷都不怕热，你怎么先乘凉去了？是小厮来到了贾蓉近前，嗯，爷问你，爷都不怕热，哥怎么先乘凉去了？啊，催。再看贾蓉吹着手一声不敢说，那贾云贾平贾金贾黄贾纯等人一看全慌了，都是老贾家的侄子，一个个从墙根底下慢慢的溜过来。贾蓉被他爹骂得脸红脖子粗，抬不起头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贾珍说你站着干什么啊，怎么不懂得规矩啊，今天老太太姑娘们都来了，你娘和你媳妇儿没到，成何体统，赶快回家告诉他们娘俩来伺候着。哎，是。贾蓉嘴里答应心里生气呀、啊，你早管干什么呢，为什么不早点通知他们来，你不会安排，想得不周到，这会儿跟我找茬啊！呸！他有心叫家人送信，又怕他爹查出来又得骂一顿，亲自去吧，嘿嘿，又怕累又怕热。他冲家人发火，你们都是木头人呐、啊！啊，快牵马，这么大功夫马还牵不来。家人把马拉过来，贾蓉接过缰绳上马回城，请他娘和他妻子去了。有人说了，贾蓉的妻子是秦可卿，已经上吊死了，现在妻子是谁呀、啊、是贾蓉的续妻许氏。不表贾蓉回城，再说贾珍见他儿子走了，让贾云贾琴在这照应着，他想追贾母，一扭头，嗯，看见清虚观观主大法师张老道领几个小童子在这儿等着他呢。 一看他过来，急忙迎过去：“无量天尊，嘿嘿，甄大爷，哎呀，老太太做道场，按礼节我该到里边伺候着。只因天气炎热，众位千金都在里面，怕不方便，我不敢擅入。你说不进去吧，又怕老太太问，叫我带路进香，我只好在这里恭候着。你看，小道士在这等着呢，还是进去伺候呢？”贾珍知道这张老道可大有来头，他是当年老国公贾代善捐在庙里的替身，就是替贾代善出家，论辈分很高，是他的爷爷辈儿。先皇曾经御口亲呼他大唤仙人，当今皇上又封为中了真人，如今又执掌着道路司的大印。道路司是干什么的呢？办理一切道教事务，各王公大臣称他为神仙，又尊为大法师，所以对他不敢轻视慢待。再说了，这张老道经常到荣宁二府，府里头办的佛事都找他，夫人小姐都见过他，非常熟悉。特别是贾宝玉，要是个头疼脑热烧香还愿，都到这个庙来。他给宝玉取外号遮天大王、混世魔王。贾珍想到这儿笑了，哎，我说老神仙呐，嗨，干嘛这么说话，咱们是自己人，你怎么说外道话呢？哎，再多说我把你胡子薅下来，快跟我进来吧，走。哎，是是是。就这样他跟着贾珍进了庙。那贾珍紧走几步，倒在贾母近前带笑说：“老祖宗，老神仙张爷爷进来给您问安。”“哦，好啊，快把他搀过来。”“哎，嘿嘿，老神仙来，快走走走走。”贾珍把张老道搀了过来。张老道来在贾母近前规规矩矩：“无量天尊，老祖宗一向福寿安康，准为奶奶太太纳福。哎呀，总没到府里请安，老太太气色越发好喽。”贾母也笑着说：“老神仙你好啊。哦，托老祖宗的福，小道也还健康，别的倒罢，只是挂着你的二孙子宝玉哥，哥的身体可好吗？前几天呢，就是4月26，我记着是宝玉这个遮天大王的生日，我在庙里做了遮天大王的圣诞。哦，请的人不多，东西很干净，就去请他来逛逛。怎么说没在家？是是，没在家。您听这张道士一张嘴就说做遮天大王寿诞，就是贾宝玉的生日道场。不但遮天大王、混世魔王都是张道士给贺的号。他们俩在这说话，黛玉和宝钗在一旁站着，他们见贾母和着张道士这么熟，多看两眼，不看便罢，一看肃然起敬啊。这张老道岁数不小了，得有70开外，上中等身材，体格很好，面容清瘦，二目有神，鼻子口阔，瘦眉很长，须发洁白呀，尤其是胡须太漂亮了，五柳长髯像银丝儿一样，头戴黄杨木道冠，身披八卦仙衣，手拿拂尘往里站，应了那句话了，仙风道骨。俩人正看着呢，贾宝玉跑过来了，他看见了张道士，急忙过去施礼：“张爷爷你好啊。”“哟，宝玉哥，哈哈，无量天尊，好好好，过来过来，我看看。”拉着宝玉左看右看，笑着冲贾母说：“嗯，你这二孙子越来越出息喽，嘿，如玉树临风，身体也壮了。嗨，他外头好里头弱，又搭着他老子啊整天逼着他念书，嗨， 生生把个孩子给逼出病来了，老说他不好好读书。 哎，不对呀，老祖宗，前几天我到好几个地方都看见哥写的字儿、画的画、做的诗都好得了不得呀，怎么老爷还说宝玉哥不大喜欢念书呢？以小道看，这也就难得了。说完他叹了口气，我看见哥这长相、身段、言谈举动，怎么看怎么像当年国公爷呀，嘿，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啊。说到这儿，两眼流下了泪水。贾母听见提自己死去的丈夫，也不由得老泪纵横。是啊，我有好几个孙子，哪个呀也不像他爷爷，就只有这玉儿太像他爷爷了，就像啊从他脸上扒下来一样，可不是吗？是啊，贾代善是贾母的丈夫，一提丈夫别看死了这么几十年，心里还难过呢。张道士转脸跟贾珍说，当年国公爷的模样你们这辈儿没赶上，自然不知道，就是大老爷、二老爷恐怕也记不清楚了。说完他又笑了一阵，老祖宗，看见了玉哥我想起件事，说点正事儿。前两天在一个绅士家里看见一位小姐，今年十五六岁了，不但模样好，还知书懂礼，聪明贤惠，根基家当都好，和你们家敢说门当户对。我想玉哥不小了，到了该订婚的年龄，不知道老祖宗是否有意，要是乐意，小道愿意出头欲成此事。贾母听到这儿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不高兴，心想，你这个老道真是多管闲事，宝玉的婚事还用你操心吗？宝玉就应该娶黛玉，因为贾母心里疼爱黛玉，这两个孩子呢特别般配，应该说是天作之合。不过最近贾母发现宝玉的母亲对宝钗很好，贾母就担心，今天老道要提媒，他马上给拦住啊！多谢老神仙美意，这事儿不着急。上回有个和尚说了，宝玉这孩子命里不该早婚，等大一大再定吧。宝玉的亲事啊，嗨，不管什么根基如何，富不富，这倒没什么，就是那家子穷，不过给些银两就罢了。只要是模样好、性格好，哎，这才是难得的呀。在一旁的凤姐一看，贾母不高兴了，急忙走过来，哎，张爷爷，我的二兄弟的婚事你用不着操心，我女儿的事儿你怎么还没办呢？到现在也没把记名符给孩子带上啊。前儿个亏你还有那么大脸打发人和我要鹅黄缎子去，要不给你吧又怕撅了你的面子，黄缎子倒拿去了，我女儿的记名符可没送来呀。张道士闻听哈哈大笑，无量天尊，你瞧，哈哈，我眼花了，没看见梁二奶奶在这儿。记名符啊早就有了，前儿个原是要送去，没成想娘娘来做好事，这一忙活就把二奶奶事儿给忘了，那记名符还在佛前镇着，带我起来啊。说着颠颠的跑到大殿去，到里边功夫不大，拿出个大茶盘，上边用大红缎子蒙着，盖着符端了过来，把托盘往凤姐眼前一送，有乔姐的奶妈急忙接过符给孩子戴上。凤姐笑了，我说张爷爷，你用手拿出来不就行了吗？还用这么大个盘子拖着，多费事啊。无量天尊，手不干净怎么拿呀，用盘子拖着洁净些。哟，可我一看你那盘子就吓了一跳，知道的你是送福，不知道的倒像是又来花不识要钱来了， 大家一听哄堂大笑，连贾珍也憋不住的笑。贾母回头点着王熙凤说：“猴啊猴啊，什么话都说，你就不怕割舌头下地狱？” 老祖宗，我什么都不怕。 哼，谁让张爷爷以前说我该积阴德，要是迟了就短命呢，我又没招他没惹他的。张道士也乐啊，我拿着盘子还真是一举两用，可不是为了画布施，我想把宝玉哥的这块玉请下来，拖到外边叫远道来的道友和我的徒子徒孙见识见识啊，就这么点小事儿啊，嗨，还用你老天八地的跑神吗？就带着宝玉到外边给大伙瞧瞧不就行了吗？哎，这可不成。别看小道虽然是70多岁人，托您的福倒也健壮。再说了，外边人多气味难闻，况且是个暑热天儿，哥是个娇身子，要是被这肮脏气给熏了，我可担待不起呀。贾母听了点点头，叫他二孙子摘下通灵玉放在盘内。宝玉心里不高兴，心想：张道士啊，你没事闲的给我提什么媒，你这一句话，一会儿我那林妹妹不定怎么生气呢，还得哭。哎呀，不情愿的把通灵玉摘下来放在盘子内，张道士又小心的用着蟒缎子蒙上捧了出去。再说贾母带着宝玉、黛玉、宝钗、熙凤等人各处转了一圈，然后上正楼，干嘛要开戏呀？他刚坐下，贾珍回话：“张爷爷送玉来了。”就见张道士捧着盘子，乐乐呵呵来到前进：“无量天尊，我的道友徒子徒孙今天可大开眼界呀、啊！看了这块通灵玉，哎呀，真是稀罕物。又赶上是玉哥的生日，大家没带什么敬献之物，他们就把自己传经用的法器和随身带的配件拿了出来作为敬贺之礼。这些东西既不值钱又不出奇，哎，就留在房里玩的吧。”说着把盘子往那一放，贾母一看，哎呦，里边有玉璧玉珠，还有金制的半璧形饰品，叫金黄的，上边刻着什么事事如意呀、岁岁平安之类的字儿，全是珠穿玉冠、玉镯、金漏，有40-50件呢、哎呦，你也是胡闹，他们出家人得这些东西怪不容易的，你怎么能都收来呢？不能要，快退过去吧。哎呀，老祖宗，这是他们一点敬意，我也不好阻拦呢。老太太若不留，岂不叫他们看着我没面子吗？倒不像是门下出身喽。那意思说，你别忘了，我是老国公的替身呐、啊。这张道士啊，也是拿他徒子徒孙的东西来买好。贾母听他这么一说，这才命丫鬟把他接过来收下。快去，谢谢你张爷爷。宝玉说：“哎，老太太，张爷爷既这么说，又不好推辞，我要这个也没用，有饭送与鸡人，你说我要他拿到家里干什么？算了吧，不如叫家人捧出去，散给穷人得了。”贾母笑着说：“嗯，这倒说的也是，我这孙子就是心好，好啊。”张老道说：“不行啊，哥，你虽然是心好，但是这些东西虽然不是稀奇的东西，也是几件器皿，你要是给了乞丐，一不能吃，二不能穿，好东西落在他们手里也白白糟蹋了，你要想施舍，还不如就散些钱和米给他们。”嗯，也好，宝玉觉得有道理，就把东西收下，等晚间拿钱再施舍。这才对呢，张道士这才退下来。